回事嘛啊！ 一边叫着，一边去远了，耳边兀自传来森人的狂叫：“ 过来呀，过来！你能过来，我出不去呀！” 允提知道，那边就是上寺院，是康熙皇帝养马的旧院。那阿哥允提在里头待了15个年头了，猛然间思悟到，自己也将去遵化守灵，为什么皇上偏偏叫自己独个跟着到这个鬼地，见这些人，知道这些事儿，他打心里起了个寒颤，偷眼看了看雍正，雍正却毫不动情，徐步向前走着，招手叫过上寺院门口的太监，问道：“允提病了多久了？”“ 嗯，1年半了。”“ 大呼小叫的，成什么体统？”“去先关空房子给他拜拜火，叫个太医进来瞧瞧，该吃什么药，不要委屈了他。”说罢拔腿便走。14阿哥允提忙跟了过去。二人从御花园东北角门进园子，因见刘铁成、德楞泰几个侍卫带了一群布库少年在练功夫，雍正便命身后的太监都退出园子，招手叫过刘铁成、德楞泰：“老德，你去叫尚书房陈子还有连亲王允嗣到养心殿等着见朕，顺便告诉张五哥，后天他和你随朕出京，今儿下晌和明日各自回府料理一下，不必进来伺候了。铁成，你就在这里守着，朕和14弟说几句话，你随朕过去。”“ 是，奴才醒的。” 草树花卉茂密葱茏的御花园中只剩下了雍正、允提兄弟二人。偌大的御花园中盛开着鲜艳的西番莲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宝石一样晶莹闪光，浓绿的似乎要流淌下来的蔷薇和玫瑰丛中点缀着血红的花朵，蝴蝶花中的纺织娘无休止的莺莺歌吟，除此之外去无人声。允提看着怔怔出神的雍正说道：“皇上，今日在此就算别过了，后日皇上也要动身南下，臣弟要不要送了皇上再走？”雍正没有说话，点了点头，算是听见了。“皇上，您有没有要吩咐的话呀？”雍正脸上毫无表情，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御园中的景象，良久才说：“记得5年前给母后祝寿那天吗？”允提摇了摇头：“记不得了，这几年在山西带兵，事情杂得很，有些事不能忘，也不应该忘的。”大约因阳光刺目，雍正眯缝着眼，看不出他眼中隐藏着什么神气，口气却平淡的一泓秋池似的：“今日见了二哥，也听到大哥说话，朕心里很有感触。那次也是我们两个，不过那次是在城外的荒郊野坟前，这次却是在天家御园中。这次是春景已去，那次是秋景已老。 荒坟、野草、寒风和眼前光景真是天壤之别。允提想起来了，那是康熙56年，德妃，也就是雍正和允提的生母寿诞，兄弟二人在西前拜寿承欢，德妃尽了母亲一切慈爱心，委婉劝说一对成了政敌的冤家兄弟。当时雍正和允提放马出城，在苍凉昏暗的野坟前驻马谈心，却因各自心胸政见分歧太大而分道扬镳。今日二人却在御花园重温旧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雍正方咬着细碎的白牙盯了一眼允提：朕削了你的王爵，又派你遵化守灵，你有什么想头？这里就我们二人，不妨直说。允提低着头跟着雍正在茸茸的规矩草上踱着，终觉与其与这个心细如发、挑剔刻薄的皇帝鸽子兜圈子，不如直说，引道： 这是理所当然，势在必行。打平凉归来，臣弟就预备着了，如今这样处置，臣弟很知恩，臣弟很知恩了。 雍正突然转脸，眼中闪烁着似惊讶又似狐疑的光，却并不生气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允提也盯视着雍正，脸上毫无怯色，四目相对了一时，允提将目光转向天上的白云： 皇上一登基，御笔亲书朋党论，既然皇上叫直言，臣弟就直说，臣弟在皇上心里是八爷党党羽嘛。 雍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允提，见他打住了不再言语，便说： 说下去。朕说过，今日言者无罪。 允提淡然一笑： 其实也没多的话，逐鹿多年，皇上捷足先登，但八哥势力犹在，皇上不放心，自然要一个一个的清理，所以拨我的兵权，调臣弟回京，所以叫九哥去年羹尧处，十哥去张家口，皇上要解散这个党，臣弟自然就得去守灵。守灵前，皇上也没忘了带臣弟看看幽居宫里两个哥哥的景况，那是不言而喻的。臣弟在遵化不老实，就得预备着变成二哥那样的痴子，或者大哥那样的疯子，这不能说不是慈悲心。所以臣弟说，臣弟真的是觉得皇恩浩荡，因为臣罪当诛嘛。 痛快！ 雍正点头笑道，他的这种笑容带着孩子气的天真和率直，只微微下掉的嘴角带着不容置疑的冷峻和傲岸。这里头许多话正是朕想嘱咐你的，你既知道了，也就不必多说了。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小半，朋党论并不针对八弟，是冲着汉人科甲习气来的。童年师生恩连情结，一人有事八方呼应，一个人得道鸡犬升天，朕要刷新励志就谈不上了。至于你呢，自认八爷党，朕看倒也不尽然，就是允嗣只要安分，也还是朕的兄弟。但谁要阻挡朕当个好皇帝，兄弟也罢，父子也罢，君臣也罢，朕就难以顾及私情了。朕受命于天， 自然要对得起皇天后土、列祖列宗。剥你的王爵，叫你守灵读书，并不为什么八爷党，就算老十、老九和你都在北京，朕就拿不掉你们吗？就杀不掉你们吗？所以不要胡思乱想，去遵化，好生读书。既然在遵化，就在遵化二字上下功夫。就这点子意思，你猜朕的慈悲心也还算地道。雍正长篇大论，侃侃而言，弯筋剔骨剖析道理。允提听着，里头绵里藏针，肉里包骨，虽有假的，但倒是真的居多。想着，叹道：“你不必说了，臣弟明日就上道，必定闭门思过，好生读书，不辜负皇上一片苦心。”好，就这样。雍正也不再多说，阴郁地盯着园门口。人不负天地，天地必不负人，你好自为之。眼见允提举举辞出去，雍正又出了一阵子神，觉得两腿有点酸困，便命刘铁成随驾做了明皇软轿，径回养心殿。在垂花门前下轿时，却见范时杰、孙家干、刘墨林在门前跪着，还有一个官员穿着四团龙褂、仙鹤补子、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只双眼孔雀花翎。雍正却不认得，由着他们磕头行礼，也不言声，一摆手便进了养心殿。允四、张廷玉、隆科多、马齐四个人早已候在丹壁之下，忙迎了上来。雍正进养心殿东暖阁坐下，觉得有些闷热，要了冰水分了众人，自暇了两口。啊，方才和老十四一道去看了看十七格格，顺便还到了咸安宫看了二阿哥允仍，听见大哥也病着。允四啊，内务府事该你管，这些事还该奏朕一声的。允四见他一屁股坐下，便寻自己的事儿，心里的火一窜一窜的。但他坐定了主意，守时待变，绝不因小失大。因躬身一礼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哎呀，这是臣弟的疏忽。内务府当上这些都记着呢，臣以为他们已经进城预览，就没有另行奏明，皇上既这么说，臣弟以后留心就是。”雍正不咸不淡的笑了：“这事儿不大，关乎朕的名声，大阿哥不去说他了，是自作孽，给他个天年就对得住他了。二哥呢，到底是当过太子的人，与朕曾有君臣之缘，不可取代了，叫后世人议论朕不知照应。说说看，他的事怎么料理呀？”众人不禁面面相觑，怎么料理？问得这么不着边际，怎么回答好？马齐当年在康熙皇帝废黜太子时，是力荐八阿哥允四继任太子的。听雍正话意，颇有同情二阿哥的心思，自觉不能不有所表示，因欠身道：“皇上圣虑极是，仁者一念必上通于天。二阿哥当年为群小所为，自甘天怒，失望于先帝，但忧求已过十几年，若皇上观其果然洗心革面，自当施雨露之恩， 使其沐浴圣化之中，寻前朝古吏可废为庶人，若加恩赐以爵位也在情理之中。张廷玉听着心中暗自颠对，这马袭一番牢狱之灾果然长进不少，话说的密不透风，又显得替皇上着想，又体验到了昔日旧情，玲珑的无可挑剔。因立刻附和道：“马相说的是啊，究竟如何施恩，请皇上圣裁，臣等依鼓励参赞。”雍正蹙额叹息了一声：“哎，朕总归难弃手足情分呐、给他个亲王吧，在通州划一块藩地荣养，你们觉得如何呀？”说着便看允嗣，允嗣一时还弄不明白，呼了巴的想起允仍的事，这皇帝打的什么算盘呢？不及细想，说道：“这是天理，依臣弟看就叫李亲王如何呀？”隆科多也说：“ 奴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，能时时提醒二爷不忘皇上帝德深恩。” 张廷玉拧着眉毛，只是沉思，待众人七嘴八舌说完，方徐徐说道：“连亲王想的这名字不差，不过据奴才思量，二爷毕竟是犯过的人，不然先帝不会废掉他。犯过而后补，谓之冤密，这一条必须昭示出来，才能顺理成章，不致使天下臣民有所误会。所以竟是李密亲王为佳。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三辈子的回眸，就没有他今生几回分手。我冷眼似雪，心热如火，守护你们的不朽。不是我上辈子已看透，就不能今生做你的朋友。你们间合，你们拆远，而我独自仰观着流，不怕情难守，不问谁难受。你不负我哀求，就要辜负我怕。